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9月28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金源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将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星星

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乾隆58年1793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驻俄公使马嘎尔尼带队访问中国。在英国使团一行人当中，有个叫斯通的11岁男孩，金发碧眼，还会说中文，深得乾隆皇帝的圣宠。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使团的时候，甚至把这个西仔抱在膝上玩了好一会儿。自承德回京后，小斯通跟着马嘎尔尼率领的使团也来到北京。为了方便在圆明园的觐见，清廷还特意安排马嘎尔尼住在离圆明园不远的一处园林。万万没想到，40年后，当年的这个小斯通在参加英国议会讨论是否与中国开战时，他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名园是极多的，但烧的烧，荒的荒，后来又改的改，砸的砸，几乎就没有保留下来。而在众多私家花园中，仅一位世家出身的书法大师米万中的漫园、湛园和韶园都堪称杰作。在米家三园中，京西北的韶园最为著名。直到今天，虽然韶园的名头虽在，不过古迹了无痕，更多的指向是北京大学留学生宿舍楼，以及旁边有溥仪的弟弟溥杰题字的韶海。虽然对于韶园旧址在校园何处，专家们观点不一，但总的来说，今天北大图书馆和留学生大楼一带延伸至北大西门未名湖畔，便是昔日韶园的故址大致方位。明代崇祯17年，清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击败后，就回撤跑到海淀一带大肆劫掠，一代名园韶园也惨遭毁坏，米家从此迁出韶园，不知去向。改朝换代大清国，康熙20年1681年，圣祖康熙修建畅春园，韶园变成了皇家禁区。直到康熙43年，也就是1704年，韶园赐给了八大铁帽子王中的第6代正亲王雅尔江阿为别院，改名洪雅园，后来因为避讳改称为洪雅园。这里洪已经变成了洪荒的洪。乾隆49年，也就是1784年，正恭亲王基哈纳去世后，园子收归内务府管理。在乾隆58年， 1793年，英国马格尔尼的使团访问期间就居住在这个园子。马格尔尼大使在日记中写道，园为中国式，曲径缠绕，小河环流，中城一岛，上有凉榭，草地与杂树林相间错，高下不齐，顽石乱堆。全园居高原之内，园门有兵守之，房屋中有颇宽敞优雅不漏者，为久未修理。从大使的日记也看得出来，当时给这些外国使团住的条件似乎也就那么回事。事实上，从康熙开始，大清国的统治者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由五大洲组成的，国家众多，可那时候的国人，尤其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却仍然高冷傲娇地自称天下共主。在当时的天国天朝眼中，别国那都是藩邦，他人都是蛮夷，最好都滚得远一点。当年秋天，和珅向使团交成了大清皇帝乾隆的回信和回礼，马格尔尼要离开北京了，经由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游览参观后，他们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使团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拘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囚犯的感觉还是挺准确的，这地方后来确实关押过不少的洋人。中学时每天都骑自行车穿北大西门，再过魏秀园沿着荷塘回家，天天路过芍园。但今天芍园已经从囚禁马格尔尼使团的园林变为北大留学生们的宿舍了，跨越百年，这地方好像一直住的都是洋人。为了方便大臣们上朝后落脚休息，嘉庆六年，也就是1801年，洪雅园改名为集贤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里，集贤院一度作为关押英法俘虏的监狱。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从通州绕道京郊，直入圆明园，随后又对圆明园周围的园林进行了抢劫，集贤院当然没能幸免。据说带路的是曾经关在园子里的那些俘虏。从马格尔尼访华到林则徐硝烟，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清的皇位已经从乾隆传到了嘉庆、道光，世界也是变化万千，而中国却此时依然止步不前。说起来，倒不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钱发展。1820年，中国 GDP 占世界份额高达 32.9%， 同年英国的份额竟只有 5%。 但是打了一架鸦片战争中，我们输得够惨，所以国富可不等于国强。在今天的很多资料中，有人说乾隆皇帝曾经把芍园改为集贤院，不久后又改为淑春园，后来乾隆还将这淑春园赐给了和珅，这个说法有误。芍园改集贤院不假，但是集贤院是集贤院，淑春园是淑春园，这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淑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属园，乾隆皇帝将园子赏赐给和珅后，经过中堂的不断努力，挖池子堆山头，仿效圆明园造了不少的景点。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未名湖就是被保留下来的淑春园中最大的一个湖泊。未名湖畔的不济洲石舫就是淑春园的旧物，也是当年和珅访乾隆在昆明湖里修清晏舫而做的高舫。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死了，和中堂被捕入狱，革职抄家，后又被赐死。和珅所犯的罪中第13条就是仿效御园建筑罪。淑春园收归内务府管理后，几经变迁，此地成为多尔衮后裔睿亲王仁寿的属园。不过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淑春园近乎荒废，后来又赶上慈禧太后决定重修颐和园，就把淑春园中仅存的太湖石搬去装点颐和园的门面了。没多久，命运多舛的淑春园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又烧了一次，满目疮痍呀。到了民国，睿亲王后裔有个叫德七的人拆了园子里最后残余的木材出售， 同时还打广告，招佃户耕种园中的水田旱地，一代名园变了水稻良田了。也许正是因为稻花太香，大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之后以20000银元从这位德妻手中买下这座名园的废址，简单修缮后就直接献给了自己的父亲用来养老了。也是巧合，差不多同一时间，看中这块地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外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彼时燕大实行男女分校制度，男生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生呢在灯市口同服夹道。为了学校的发展，司徒雷登这位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美国人骑着毛驴走遍了北京城，也看了不计其数的荒坟野岭。当时有几块地可以供司徒雷登选择，都在今天的海淀区。第一块地位于今天的北京动物园附近，第二块地在今天的西直门火车站一带，第三块地当时还是个养牛场，就在今天城府路一带，清华西门与北京大学东门的接缝处。当时这地方属于溥仪的堂兄红豆馆主溥栋，时称制备子园。制备子园的早年主人是载质，是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兴的曾孙。因为成亲王的缘故，此地直到今天仍叫做城府路。但可惜这块地被浦东多次抵押，银行欠款太多，卖得太贵，价格不合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20年司徒雷登发现离贝子园很近有个园子，够大，改做学校不错。这个地方就是舒春园以及韶园的旧址。不过当时这块地的主人已经是陕西督军陈树藩了。为买下这块地，司徒雷登先坐了2天火车，又骑了几天马，到达西安后，他找了一位老朋友，任职西安中学校长的牧师董建吾。这位董建吾也是位传奇人物，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央特科情报员。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曾经由他收养照顾。斯诺《西行漫记》书中屡次提到的王牧师就是他。在董建吾的帮助下，司徒雷登与这块地皮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当面谈妥了交易，陈督军也以60000大洋的价格将这块风水宝地半卖半送的给了燕大。解放后，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燕大与北大合并，使用了燕京大学的校址，用的是北京大学的名称。所以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址主体实际上就是建在两座古园林的遗址上，一座是明朝米万钟的韶园，另一座就是和珅的舒春园。说到这儿还得问您一句，还记得一开始提到过那个西仔司通吗？在嘉庆21年，也就是1816年，不甘心通商无门的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出使中国，这时候距离上一次马嘎尔尼来中国已经过去了23年。没错，历史再次重演了，阿美士德勋爵听从了副使司通的建议，还是拒绝对嘉庆皇帝行跪拜大礼。嘉庆皇帝正式召见时，理藩院尚书何世泰这位无奈的国舅爷只好奏明英国两位使者都病了，今天来不了。在满朝文武面前，嘉庆面子扫地，他怒逐英使，马上让他们离开北京。可是没过一天，认怂的嘉庆就马上派自己的内务府总管追到了大兴良乡，对两位英国大使表达了怀柔之意，同时赏赐了些宝贝。这次阿美士德使团和上次的马嘎尔尼一样无功而返，但有趣的是，这次阿美士德使团中的副使小司通早在23年前就来过中国，当时他的父亲老司通充当的是马嘎尔尼的副手。那年只有11岁的小司通跟随父亲和马嘎尔尼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漫漫旅途当中，小司通居然学会了汉语。在召见英国使团时，小司通成功地引起了乾隆的注意，老皇帝还把他抱在怀里逗乐。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马嘎尔尼使团结束访问后回复乾隆的答谢书 据说就是当年11岁小思通亲笔书写的。小思通彻底变成了中国通。小思通第二次随队出访中国后，他在写给阿美什德勋爵的信中说，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有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获胜。此事过后又过了一个23年，小思通终于在英国议会上大力促成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马格尔尼或是阿美士德，这前后两位大使要是向清帝行了309叩大礼，中国的近代史是否会重写呢？可惜历史无法倒推，但或许不必拘泥于下跪的礼节，圆明园是很有可能在1860年免遭那场浩劫的。咸丰十年，联军打到通州，咸丰皇帝拒绝英法的使节入京谈判，说是遗使见他必须叩头，否则自己将御驾亲征。没想到金口玉言也只是说说而已。得知清军在八里桥大败，他就立刻带上包括慈禧在内的两宫妻妾和亲信逃离圆明园。8天后，咸丰走到避暑山庄，开始了所谓秋闲。半个月后，惨遭抢劫许久的圆明园终被英国对华交涉专使额尔金勋爵下令火焚，大火烧了3天。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佛说世界的中心是一座须弥山，四周有七金山围绕，七金山之外则是浩瀚的咸海，四大洲即分散在此，就是四大部洲，分别为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以及北俱泸州。这四个州里居住着不同的人类，就先算是不同的人类吧。吸天地之精华的美猴王就出生在东胜神州，而如来佛祖掌管着西牛贺州，而我们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地球上的人类全都居住在南瞻部州。美猴王尽得天地之精华，不满足于花果山水帘洞的安逸生活，就果独自登筏，尽力撑开，飘飘荡荡，竟向大海波中趁天风来渡南瞻部洲地界。可惜在南瞻部洲他没学到真仙，虽然学会了人言，知了礼仪，却老是被欺负，只好又再次漂洋过海到了西牛贺州。历经磨难，他终于拜在如来佛祖的师弟菩提祖师的门下。猴王道，弟子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菩提答道，隔着两重大海，还隔着一座南瞻部洲，如何就到得此处啊？猴王叩头道，弟子漂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菩提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呢？猴王道，我无父无母，也没有名字，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菩提听了心生欢喜，这么说你是天地生成的了。所以早在唐僧西天取经之前，孤独的美猴王先从东到南再到西方，为了摆脱六道轮回，他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他当过弼马温，当过齐天大圣，还大闹了天宫，结果又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等的是路过的唐三藏让他重获自由，结伴取经。那应该算是美猴王第二次西行了，只不过这次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或多或少我们都读过西游记或者看过电视剧，在原著中描绘的煌煌世界全凭吴承恩的笔下纵横，无穷无尽。而事实上 作为一个屡试不中的落魄书生，这位明代的贡生几乎是不可能拥有什么像样的地理知识的。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以玄奘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同时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籍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成的。比如《西游记》第一回当中的四大步骤，其实就是吴承恩参考《大唐西域记》当中对世界的描述所写，只不过是一些名称做了修改。人如果要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必须经由一些具象的途径，所以磕着长头一步步的去拉萨，以及皇帝每年到天坛祭天，这两者的行为在精神层面上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不管怎样，首先要有个布达拉宫或者有个天坛。所以为了显示法老王的至高无上，古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而隔海相望的古希腊人则用一根根罗马柱艺术地再现出人体美学的造型，或阳刚或柔美的来象征生殖崇拜。至于在中国，虔诚的信徒也是为了再现完美的佛国世界，就按照古印度哲学思想修建了四大步骤。国内最著名的四大步骤建筑有三个，最早的当属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的说法讲经地，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全齐的千年古寺桑耶寺。第二座就是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第三个就是几乎与普宁寺同时期修建的颐和园里的四大步骤建筑群。乾隆二十年，也就是1755年，八旗平定了准噶尔的蒙古台吉达瓦旗的叛乱后，鄂鲁特蒙古四部来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会盟，乾隆效仿自己的爷爷康熙在解决柯尔克蒙古的问题后修建惠宗寺的做法，决定仿桑耶寺的形制在承德修建普宁寺。作为外八庙的第一座具有藏式风格的寺庙，历时四年完工的普宁寺前半部分是典型的汉地风格，而后半部分修建的大乘阁布局就是佛教中的四大步骤。在此之前，由于大清已经先后会盟柯尔克外蒙古和进驻西藏青海，而新疆呢也随着准噶尔的平定而一同海内，自此中国的领土地域基本确定了。许是乾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也或许藏式的建筑风格自有魅力，几乎就在普宁寺刚刚竣工之时，他就决定在颐和园里再搭建一个四大步骤的高房。唯一不同，颐和园四大步骤的方位全都是反的。由于颐和园万寿山的后山地势南高北低，故此这个四大步骤的方位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北距泸州在南，南瞻步骤在北，东胜神州在西，犀牛贺州却在东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2010年，四大步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不过乾隆盛景是看不到了，因为修复的样本是在光绪时的模样。四大步骤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9月28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金云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将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官民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林黛玉要看望贾宝玉，忽然看见宝钗和母亲有说有笑的进怡红院，黛玉止住脚步，无名大火涌上心头，想外祖母对我非常疼爱，表兄对我情深意重，可那舅母却喜欢宝钗，那宝钗对宝玉情有独钟，情意缠绵，全府上下都传说金玉良缘，叫我心中不安，将来这件事能落得什么下场呢？想到这儿，黛玉掉下眼泪，他眼望着贾母等众人进怡红院说说笑笑，自己站在这觉得格外的孤独，像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就像一根小草一样在风雪中飘摇，越想越难过，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来。就在这阵儿，紫娟来了，姑娘啊，该吃药了，要不又凉了。黛玉心里不痛快，擦擦泪水，你催什么，我吃不吃与你什么相干呢、哎呦姑娘啊，咳嗽才见好点，要不吃药，别看是五月天热，你可小心呐、大清早就在这潮湿地界站了半天，也该回去休息休息。黛玉也觉得腰酸腿痛，扶着紫娟回到潇湘馆，来到院里一看，满地的烛影摇摆不定。古人云，佳人命薄，也就是说红颜薄命。可我林黛玉并非佳人红颜，怎么我的命就这么苦呢？什么人都没有了。他没注意啊，廊檐下挂着莺歌，见黛玉来了，嘎哩扑了膀子，把黛玉吓了一跳，倒退两步，抬头看了看，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鹉又飞到架子上，嘴里还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止住脚步，敲了敲架子，雪雁，添水和食没有啊？添过了。哦，嗨，黛玉嗨了一声，哪只鹦鹉又学了一句嗨，俩儿调一样一样的。更出奇的是，他看见黛玉，哎，他背上那首葬花词了，可见黛玉经常冲着鸟背，他也会了。奴亲葬花人笑痴，他您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娟全都笑了。紫娟说，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难为她也记得这么清楚。黛玉让紫娟 把架子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这样在屋里呢就能看见鹦鹉。黛玉进了屋，就在月洞窗前坐下，吃完药抬头看了看，烛影映入窗内，屋子里啊凉丝丝的，他的心情也平静下来，想自己和宝玉这几个月来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一层，这些乱七八糟的瓜葛呀也都捋出头绪。外边清爽宁静，心里一痛快，便斗起鹦鹉，把自己素日喜好的诗啊词啊一遍一遍的教他念。潇湘馆内一片寂静，怡红院内笑声朗朗，那贾母、王夫人、凤姐、薛姨妈、宝钗都来看望宝玉，七嘴八舌的问候，宝玉回答不过来呀。薛姨妈说，孩子想吃什么跟姨妈说，我给你做。哎呀，我也不想吃什么。哎，我想起来了，小荷叶小莲蓬的汤还挺好喝。凤姐一听乐了，听听，口味不算高，问了半天呢才问出来，太费劲太磨牙了，怎么单想吃这个呢？贾母说，快赶紧做一碗。凤姐说，老祖宗你别急，等我想想，做荷叶莲蓬的银模子谁收着呢？派人一找，还别说，真就找齐了。薛姨妈说，我看看，我真没瞧过，原来是个小匣，里边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是啊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边凿着的花有豆子大小，有菊花的梅花的，也有荷叶的，有莲蓬的，有菱角的，打得十分精巧。薛姨妈都乐了，哟，你们府上也想绝了，喝碗汤还这么讲究啊，你们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的。凤姐说，嗨，姑妈你哪知道啊，这是去年娘娘省亲呢御膳用的，不知道做什么好了，就打这么模子，就做一次再没做，今儿不怎么，我们这宝兄弟想起来了，行了，告诉厨下杀几只鸡，多和点面，做个十多碗，让大家沾沾光，尝个鲜儿。有人答应下去了，贾母笑了，瞧瞧，就你乖，比猴还精，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情，说的大家都笑了。凤姐说，哎，这么个小东西我还孝敬得起，你们告诉厨下好好的做，在我的账上领银子。婆子答应下去了，贾母乐了，哎呦，凤辣子就是比他婆婆强，比他婶子也强，你看他们不大说话，像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呢都不大想好，凤啊嘴乖，怪不得人疼他。宝玉说，老祖宗啊，你要这么说，不大说话人就没人疼了。哎，不不，不大说话的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又讨人嫌的，倒不如不说话的好。哎，这就对了，我说的嘛，大嫂子倒不大说话了，老太太你不也是像对凤姐一样看待吗？他说这大嫂是谁呀？是李纨。那李纨闭门客死，不多言不少语的，贾母是非常喜欢。说到这儿，贾宝玉怎么呼啦想起林黛玉来了？他想叫贾母啊夸一夸他的林妹妹。老祖宗啊，要说会说话，谁也比不上凤姐姐和林妹妹，对不对？嗯，对，提起这些个姐妹呀，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来奉承，从我们这几个女孩子算起，哪一个也不如宝丫头。薛姨妈一听赶紧说，哎呦，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说，是啊，老祖宗背后没少跟我说还是宝钗好，这还真不是说假话。宝玉本想勾引着贾母，让贾母夸黛玉几句，没想到由于薛姨妈在场，老太太顾面子却顺水推舟夸了宝钗，嘿，宝玉白费劲儿了。就在这阵儿，有人来请贾母回去用饭， 贾母站了起来，嘱咐宝玉好生养着，别让我垫着，告诉丫头们好好伺候着。又对薛姨妈说，你要想吃什么呢，只管告诉我，我就奉丫头做东，请这么大伙。老太太，你真会逗奉丫头，等她弄了东西来孝敬，你又吃不了多少。凤姐说，哪儿啊？姑妈呀，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祖宗是嫌人肉酸，要不家早就把我也都吃了。一句话说大家哈哈大笑。宝玉在屋里憋不住的笑，一笑哎呦他伤口疼啊。袭人说，行了，你忍着点吧。哎，刚才跟你说事怎么忘了呢？趁着宝姑娘没出院子，你快跟她说，求莺儿过来打上几根网套子。宝玉说，对，亏你提醒。他扬着头冲窗外喊，宝姐姐，吃过饭叫莺儿过来，求他给我打几根网套子，有功夫没有啊？宝钗说，怎么没有啊，一会儿我就叫他过来就是。说完宝钗跟着众人走了出来，走不太远就看见史湘云、平儿、香菱等人在山子石那边掐凤仙花。一看贾母众人过来，急忙迎过去，借力以臂，也跟着出了园子。走不太远便是王夫人住的地方。王夫人怕这半天贾母累着，就请老婆婆先到她上屋坐下。贾母也真感到有点腰酸腿疼，懒得迈步，便点头答应。凤姐扶着贾母进了屋，上了炕，分宾主落座，宝钗、湘云坐在下边凳子上，王夫人亲自捧茶水给贾母，李纨捧茶给薛姨妈。贾母跟王夫人说，哎，你在我面前呢是媳妇小辈儿，可你岁数也不小了，叫他们小妯娌扶持着，你就坐在这儿好说话。哎，王夫人这才坐在小木凳上，吩咐凤姐，老太太今天的饭呢就在这儿摆了，薛姨妈和你妹妹也在这吃，再多添几个菜来。好啊，凤姐答应出去了，叫人到贾母那院传话，那边的丫头婆子听了赶紧到这边伺候着。王夫人又命人请姑娘们也到这边吃饭，请了半天只来了探春、惜春两个。迎春说身上不舒服不吃了，林黛玉更是十顿饭有五顿不吃都没来。一会儿饭到了，众人急忙调放炕桌，罗列杯盘。凤姐用毛巾裹着一把象牙筷子站在地上笑着说，老祖宗和姑妈谁也不用谦让，就听我分配就是。她一双一双把筷子摆好了，这边安排妥当，急忙取来干净的盘子碗给宝玉捡几样菜。不一会儿宝玉点的荷叶汤来了，王夫人一扭头见玉钏在那站着，你给宝玉送去吧。凤姐说，他一个人拿不了啊。就在这阵儿，莺儿和喜儿进来了，宝钗知道他们已经吃了饭，就跟莺儿说，宝兄弟叫你过去给他打网套子，正好你和玉钏一块去帮他拿着点儿。哎，莺儿跟玉钏出来了，哎，这么远怪烫的，这汤怎么端呢？玉钏说，我有办法。他叫了一个婆子把汤啊菜啊饭啊都放在一个大捧盒里，叫那个婆子端着跟了来，一直到怡红院的门里，玉钏才接过来同婴儿来到宝玉房中。在房里有袭人、麝月、秋纹，他们正和宝玉说话呢，见他们俩来了忙站起来，哟，你们俩这么巧一块来的。一面说一面接过大捧盒，让玉钏坐在凳子上，因为玉钏是王夫人的大丫鬟，婴儿可不敢坐。宝玉见婴儿来了，刚想跟他说打网套子，当看见玉钏，这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由得想起他姐姐金钏，又是伤心又是惭愧，后悔那天不该同金钏说话，要了他的命。玉钏来了就故意的和玉钏说话，袭人怕婴儿晾在那不好意思，就把他拉出去喝水去了。 这时候麝月几个丫鬟伺候宝玉吃饭，宝玉说，哎，我先不吃，你们出去吧。麝月他们几个人也躲到外边。宝玉这才问玉钏，你母亲可好啊？玉钏心里头恨宝玉，满脸怒气，连正眼也不看宝玉。宝玉连问好几句，他才勉强回了个字儿：好。哦，谁叫你给我送汤来了？宝玉这是没话找话。嗯，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他哭丧着脸爱搭不理的，知道是为他姐姐之死，只可陪笑的问长问短。那玉钏打心眼里的烦宝玉，可是后来看见宝玉一点脾气没有，总是那么温存和气，又想到宝玉平时对他们姐俩一直很亲近，脸上的怒气也消了几分。宝玉说，好姐姐，你把汤拿来我尝尝。玉钏说，我从来不会给人喂东西吃，你等他们来了再吃吧。啊，我不是让你喂我，是因为我走不动，让你递给我，我吃完了，你好早点回去交差，也早点吃饭呢。我怕饿坏你，你要懒得动呢，那我就自个儿下去取。说着要下床，甚至刚一挣扎，伤口疼的钻心刺骨，哎呀，疼死我了。玉钏见他这样，只好站起身来，你呀，躺下吧，哪是造的孽，这会子现是现报。说着把汤端过来，宝玉带笑说，好姐姐，你要跟我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回头见了老太太太太还要放和气些，要不然你又要挨骂了。哼，你吃吧，用不着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些话。宝玉喝了两口汤，哎呀，不好喝，我不吃。嗯，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啊？哎呀，一点味都没有，姐姐，不信你尝尝就知道了。玉钏真就赌气地尝了一口。宝玉说，哎，好吃不好吃？这回玉钏明白了，原来宝玉是哄她吃一口。于是玉钏半真半假说，既然你说不好吃，嗯，再说好吃也不给你了。别介，好姐姐，来，给我喝点，给我喝点。不给，来呀，把饭端过来。小丫头把饭端过来了。你说多巧，就这么功夫有人回话，说傅二爷的两个嬷嬷过府来给二爷请安来了。宝玉知道通判傅氏家的嬷嬷来了。通判傅氏是贾政的门生，历年呢都靠着贾家的名士沾光得了不少的好处，所以这府里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派人过来走动，贾政也不拿他当外人。宝玉忙让这俩婆子进来，玉钏一看有生人进来，也不和宝玉闹了，手里端着汤站在旁边听说话。宝玉呢一边跟着两个婆子说话一边吃饭，头也不抬，伸手又要汤。玉钏也没抬头，宝玉的手伸得又猛一点，一下子把汤碗碰歪了。好嘛，这碗汤一点没糟践，全洒在宝玉手上。玉钏没烫着，可是吓一跳，哎呦，这怎么说的呢？宝玉自己烫着手，倒不住声地问玉钏，哎，烫哪儿了？疼不疼？弄得玉钏和众人都笑了。玉钏说，你自己烫着了，怎么还问别人呢？啊，宝玉这才觉得自己手烫了，好在这汤已经凉了好长时间了，要不然又是一大块伤。众人七手八脚的收拾干净，宝玉这顿饭也就算吃完了。又跟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那两个人告辞出来，晴雯把他们送到枫窑桥边，刚要转身回来，看见玉钏拿着空捧盒也出来了。这会儿玉钏的脸不像来的时候那么难看，带着几分笑容，还朝晴雯点了点头。再说那两个婆子一看没人了，一边走一边议论宝玉。这个说，怪不得有人说老贾家的宝玉是外相好里边糊涂，中看不中吃的，今儿一看 果不其然，真是个呆子，他自个儿烫了手，倒问人家疼不疼，你说这不是呆子吗？是什么？那个说，我那回啊，听说他被大雨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反冲别人喊，下雨喽，快避雨去吧，你说可笑不可笑？对了，我还听说，没人在跟前时候，他常常一阵哭一阵笑，看见天上燕子跟燕子说话，看见河里鱼又跟鱼说话，看见星星月亮呢，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嘟嘟囔囔，哼，一点男子汉的刚性也没有，连那小毛丫头的气他都得受。听说要爱洗东西来啊，一个线头都是好的，可要糟蹋起来，哪怕是值千值万都不管了。那天就是刚才那个晴雯呢，也不知怎么生了气，为了给他消气儿，让他痛快，由着他性子刺啦刺啦撕了两把好扇子，末了那个呆子还笑呢，说什么叫千金难买一笑，真是个怪种。要我说，不但是怪，是呆，简直是痴。两个婆子边说边走，出了大观园。您听着，两个婆子所说，正是贾宝玉特殊的性格，他懂得用心去体贴别人，特别是身处下层的女孩子，懂得关爱世人。其实贾宝玉并不怪，并不呆，更不痴，只是在他所处那个年代，男权至上的社会里，那些受腐朽的封建奴化教育的世人庸人，都认为贾宝玉对女孩们如此知冷着热、知疼知爱，简直就是一种病。至于贾宝玉与鸟啊、鱼啊等亲近呢，说话啊，正说明宝玉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献真情于万物，也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就叫与花鸟同游乐，与木石为弟兄。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袭人，袭人见玉钏和贾府上的两个嬷嬷都走了，便拉着婴儿进了屋子。宝玉说，你看刚才光顾说话了，忘了你了，你别生气，请你来是求你给我打几根好看的网套子，装汗巾，装扇子，装玉什么的。好吧，袭人拿过线来，婴儿在那打着网套子。总之宝玉挨打期间，全府上下都照顾他，哄着他，让他开心。一晃几天过去了，宝玉伤势渐轻了，贾母很高兴，可是又怕贾政日后再来叫宝玉，就把贾政身旁的小厮头叫了过来，告诉他以后要是来人要会客，你们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进来传话，就说我说的，打的太重，得好好养上几个月才能出门见人。那个头答应一声领命去了。贾母又把这番话告诉宝玉，宝玉乐坏了，他最厌烦那些做官的为患的，懒得与他们见面说话，也讨厌高官礼服的贺喜吊祭这些俗礼应酬，觉得这全是表面东西，不是真情交融。今天得了老祖宗这句话，有了保护神，他可高兴了。这顿打没白挨，换来了自由，而且众姐妹对他加倍关爱，伤好之后他又可以像幼年时那样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园子里吟诗作画写字，还常常帮着丫鬟干这干那，活得很快活很潇洒。宝钗一看暗暗着急，他想，我母亲和我姨妈经常讲金玉良缘，有意将我的终身许给宝玉，如果宝玉这样堕落下去，我怎么办？这一天他找到宝玉说，宝兄弟啊，我劝劝你，你应该好好读书，将来求取功名，入朝为官为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克拉伯做了一个丑陋的舞蹈动作，像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的金边眼镜滑下鼻梁，脸上的笑容很可怕。 我可以告诉你们阿莱斯博士是谁， 他说着，像个花花公子一样嘬起了干瘪的嘴唇。 哦，你知道， 雷恩很快地说， 我是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真正是什么人，身在何处，所有的事情。 克拉伯又干笑了， 真是天大的笑话，我都想起来了。 哦，老天哪，巡官粗鲁地说，他是谁？ 那天在博物馆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是谁。 哼，没错。 老图书管理员清清喉咙， 你们没看见他避开了我的视线了吗？ 他知道我认识他，这个罕见的无赖。我告诉你们，七个星期前见到我并且留下了这张名片自称为阿莱斯博士的家伙，就是哈姆内特·塞德拉。 下集当中，众人正在讨论那个阿莱斯博士究竟是不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如果是他，他究竟有什么目的？而那个阿莱斯博士很早就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那么他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人的身份是否重合？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9月28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在密园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园金源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将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密园村筑梦有我，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直属啊，这个干部领导啊，一个局下属单位很多，到节年的日子，他必须要下片走一走，转一转，看看节日气氛搞得怎么样，看看卫生搞得怎么样。这个局长就到各处去转一转，查查卫生。这局长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一个宾馆，一个招待所，到这宾馆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呢，好啊，很好啊，搞得不错嘛，啊，经理啊，经理带头干啊，很好啊。一看其他呢，女职工的呢，拿着掌握他们两个也是忙得手脚不停。局长很高兴，好，很好啊，局长这么搞吗？这经理呢就吞吞吐吐的回答，局长，对，是这样，是这样。很好吗？搞得不错，很好。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哎，局长，你会室、客厅休息，客厅你先喝茶，你出去。不，我到厕所，我去接小便，接小便。要接小便，这不能不让去啊。好，你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会跟着。来，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局长推门就进，迈大步往里闯。刚一进去，这里边，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拧成一股绳，像龙卷风，往身上撞。局长刚一进去，苍蝇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哎呀，这什么搞的？你们这个苍蝇，这个卫生才这么才出问题啊？这个太不像话了吧？啊！”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一小时以后您再来，你会试，你先喝茶，你抽烟。哎呀，那个都没事，这苍蝇怎么搞的？就我不喝茶，不要茶，不要喝茶，不喝茶。你们这个经常这么搞卫生，不抽烟。哎呀，你们这个烟也不好，不抽。到厕所接小便。还得接小便。好，你跟我来。又来了。这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不像刚才了，刚才迈大步往里闯啊，这回不是，慢慢腾腾，稳稳当当，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一看，一个苍蝇也没有，啊，还好嘛，啊，搞得不错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嘛，啊，好。我接个大便，局长，你再接大便，你接大便，你要拉你快点拉，一会儿苍蝇可就回来。苍蝇在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李华探这么祝寿。我怕这寿字，别让我80岁了，我谁说我寿高，你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小胖子。我小时候那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和小孩不好，几岁了？好，大了四。因为什么？有病了。这40岁时候生病到医院的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呢，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得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怎么说呢？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就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的，是吧？这个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